一个穿衣风格。 我们昨天还说了，你可以拍张照片，然后把脸马赛克掉。 对，没错，脸马赛克，你都马赛克了，我们也没意见哈。你把衣服马赛克了，把脸留出来，我们也看， 看看你的发型也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今天继续啊，不要告诉我们精不精致不一定啊。 嗯、 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不一定。 最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就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自己高兴，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态度，就这样吧，解开束缚，那答案就在不远处，不一定每件事都要一个解释，不一定 打雷吧，雨伞不一定是未雨绸缪，也有可能是防晒啊。 对，但是我们要看那个伞型是不是，这一看就是一位男人啊。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呢，很多时候不太讲究， 嗯， 打把雨伞出来就防晒了，您那伞防不防晒是一说啊，有没有那个特殊的那一层布。另外呢，这么大个儿 您底下站三四个人，大家一起打麻将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哈。 对， 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留言。上班的时候需不需要打扮得很精致？这边用户8216吧，先说我们公司要求女员工要化一点淡妆，要职业妆。 哦，这个要求还挺高的，因为你知道，不是很多女孩都会化妆的，比如我吧。就一开始我也为了对这个时间段跟我一块儿工作的王伟表示尊重，然后我觉得说应该化点淡妆，但我常常下手就中了，本来我就没眼妆， 下手就 中，然后就常常觉得像。像咱们有一听友说的啊，就化了一个浓妆的感觉，其实也把别人吓到了。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就是你得先练习练习。 是， 对，那个淡妆要求什么什么素颜妆，什么伪心机妆，这种妆、 哎、 要求挺高的。 没错，那个真的还挺难的， 挺难的、 啊。男生就其实平时也会偶尔看到一些美妆视频，这儿要加点这个，那儿要画点那个，比如像我们这平时出去，别人也给化过妆， 是， 你就发现说，且得折腾半天的。 对，化完要。就很淡的感觉，其实画了好多好多层呢。 而且中间问题是他没法重来。 对， 对吧？啊，你这一手下中了以后，那你只能这边再找齐，再中一点，越找越重，越找越重，很难的。 化妆就是一看就会一学全废。 没错，是这样的哈。好，一会儿我们继续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很多时候化妆其实也可能为了自己的气色展示的稍微好一点。 是。 然后原来也见过说，可能有女生她一直习惯化那一种浓妆。你也已经习惯了这样下的一个状态。 有 一天，哎，真的你发现说，这今天气色不是特别好，是不是病了或者怎么样？他说 我只是没化妆， 今天我素颜啊。来听到一首歌曲，许嵩和曼婷素颜。 怀念也回不到从 眼睛对上的瞬间，难道是一种错觉？那些流失了的就永远不会复现。 不拆任何的谣言，轰轰烈烈那几年， 有遗憾的感觉， 为何感觉 那消失不见的素颜。 许嵩何曼婷的一首《素颜》， 嗯， 很多时候素颜我们觉得这其实没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但是呢，不能太邋遢。 是， 好比说这边有应该是燕琳吧，对，提到说没有人会通过你邋遢的外表来去看见美丽的心灵，有些时候第一感觉或者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 嗯，说的挺对的，对、嗯。所以我们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表示，大部分都觉得需要不需要那么精致，但是需要收拾的干净利索一些。 没错 哈、嗯，对，清风飘扬还说了，无论做什么都需要一份精致啊，这对待生活很认真的一个态度。 嗯， 对 ，Hello September 说了，女生怎么也得有点淡妆嘛，男生呢胡子刮刮吧，胡子 太累了，哎， 每天都不停的长胡茬的这种，可能就每天都得。办公室还得备一个， 是 我看有个同事下了节目，哎，就刮一下。 对，胡子拉碴，你出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刚想到他 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男生长胡子长得快的，尤其是这种，就我们这种非常明显满脸都是的，你真没办法。 嗯， 所以就是很多那种、有随身装的，像你说的这种电动剃须刀、嗯，基本上是属于要常备的，尤其是出一天，可能这一天你甚至还要出镜的时候， 嗯、 你就得说每次出镜之前，完了之后，然后人家再给你补补妆什么之类的，哇，太夸张了啊！ 那这边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的自信哈，所以千万人吾往矣说了哈，不需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哎呦， 哎呦， 真是哈， 瞧这自信劲， 自信。 嗯、 啊，照片呢？是不是？来，我们一起 千万不要给我打马赛克。 来一首歌曲，孙盛希《邋里邋遢》。 不太记得上个周末的解锁，就为这个慵懒的我。做完的外套跟着谁走先不管，先确认几眼，冰箱里食物一直不够，一日餐 only rice so， 怎么可能又已经忙完了，找不到遥控器，没戏剧我碰碰运气，先让洗衣机休息，东西待会我再清洁， 邋里邋遢啊、 嗯！ 我们不要邋里邋遢，我们要更多的精致跟干净、 嗯、 啊！今天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上班的时候需不需要打扮的非常的精致？也可以自己今天是不是怎么样打扮的？ 发来照片 自拍一下哈， 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哈。好，这边我们又到了每周要数数榜的时间了，因为之前本来是礼拜二嘛， 是 这一次改成了中秋节， 周三， 是，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往后推延一下。今天到周四的时候，我们要回顾的是在上周末放出的在欧洲那边最火的五首单曲的榜单。 非常好奇 Black Magic 还在不在榜单上。 Black Magic 不在了，而且这一次有很多的变化哟。我们这边先来看一看在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来， OK， 猜到了。 自从疫情袭来之后，在欧洲那边的说唱风潮刮起来就没有弱过哈。刚才一首歌曲 Obsessed With You 本周空降第五位，听到的是 Dua Lipa 的唱段，但是是跟 Elton John 共同合作，还有 Pinel 这样的一个 DJ 组合 Cold Heart 本周第四位。 这首歌还算坚挺的， 还可以了，从第一名待了八九周，现在跌落到第三名 Asher Bad Habits。Drake 德雷克 No Baby 共同活动的 Girls Want Girls 本周继续保持在第二位 Number 2， 没有悬念的话应该 还是他黄老板 Asher 空降冠军再一次达成，自己顶替自己，这首歌曲叫做 Shiver。 当时以为我说没有意外的话可能 Drake 是榜单的冠军， 很遗憾。Drake 在这边已经没有那么的火了，而我们明天吧看看要不要数一数北美那边的新的榜单。 你知道这样才是榜单给人那种期待和惊喜的感觉。 是的，他在那边会有不错的表现，而且第一名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哈。来，这边听到的 Cold Heart 这一首歌曲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会儿再聊聊这首歌吧。 Super excited about a new single Cold Heart with Elton John and Dua Lipa。 这首歌要提到几个名字，一个是 Elton John 埃尔顿·约翰，这个绝对是在整个的音乐历史上神一级的存在， 传奇般的存在， 没错。然后他的之前的歌曲每一首都会给人带来新的一些创作力量，好比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实际上就是 Elton John 四首歌拼的， 他自己没有完全没有开口在唱， 我们不知道最后他有没有重新再录过，但是就是纯靠他之前的歌就可以拼出来了。 哇哦！ 所有的他的歌词副歌什么这些来自于这个 Sacrifice Rocket Man 火箭人，还有这个 Kiss the Bride， 还有另外一首极其老的那种类似于福音歌曲，然后全部切出来之后重新拼凑而成。而这一次多丽帕也是因为冲着说，哎，你看这毕竟有 Elton John 来献声，多丽帕说我把中间唱一段吧。这个多丽帕所唱的那一个片段就是拿 Kiss the Bride 跟 Rocket Man 这两首歌的副歌部分拼凑而成的这样一个段落。 就现在在听的这一段， 是的。所以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不过这些歌都很老了，都是什么85年、83年发行的那些音乐，焕发新生，给它重新赋予这样光芒的一个 DJ 组合叫做 Pinel， 未来可能会看到他们更多的出现，因为这一次取得好成绩了。拼法很奇怪 PNAU， 绝对值得关注一下，好不好？这首歌曲重新取名叫做 Cold Heart， 冰冷的心啊。神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刚刚分享的是欧洲最热的五首单曲，这首歌排名第四位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希望大家通过冰雪冬奥来了解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加油。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吉娜·爱丽丝，再次把我对北京的爱和北京冬奥会的期盼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蒲帅。在冬奥精神的背景下，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非常有金属感的冰雪世界，整个乐曲都相伴在一种刚柔并济当中，运动精神也是一样的。我们这其中可以看到非常有力量、拼搏的精神，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两者也是一种刚与柔的关系。我认为音乐也一样，因此冰雪冬奥，我们带着非常强烈的律动感、非常柔美的旋律感，为北京冬奥加油。 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走，就在春天交托你手中。 叫做住在春天，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 而且今天是秋分呢、哦、 没错， 秋天最美的一个天气、嗯、最美的一个季节了， 对，然后这样的天就开始有一点冷了， 嗯 嗯，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幻想的就是下一个更加之适，就是体感适中啊，不冷不热，鲜花盛开，秋天了，我们再等一个季度哈。 是， 好，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一起聊的话题就是上班的时候需要打扮精致吗？ 嗯， 这边就好比说，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上班之前还是要打扮的精致一些的、 嗯， 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是，上面有圈说了哈，上班需要打扮的精致些，保证自己的外表，让别人感到舒服就好。 嗯， 不然 没错， 没眼看那也不行。 没眼看，我看了以后绕着圈走。 今天我不跟你聊这个事儿啊，明天咱们再谈。 对，哎，我昨天在想一些歌，找一些歌的时候， 嗯， 然后突然，我们家的小动物就过来了， 哎 哎，我们家丸子、 嗯、 颠过来，我说抱抱摸一摸吧，好，我深色的衣服上马上就沾满了，全都是狗毛、 哦、真的是， 哎，很多时候 家里养宠物的人一定要多多注意，出门前一定要把滚筒好好的滚一下， 没错， 嗯， 我觉得就有些时候这人打扮的再精致， 嗯， 你看他身上突然沾着 对 好几片 嗯 小动物的毛发， 嗯， 哎，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邋遢？当然，很多时候如果你也养宠物，你会觉得很可爱，是吧？ 非常有爱心， 很有爱心。但很多时候还是怪怪的，一身精致西装，滋着一根毛，哎呀，太难受了。好吧，你和我和猫，这都是我们养宠物的人的一种小小的痛处哈、 嗯， 来自于言人中。 我总习惯带着宠物奔去大海。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心安自由自在，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遇到太慢失去的时候又太快，被拒见怪不怪，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街上烛火街间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给你最下所有苹果，为你点唱一首情歌，看草木间的零落。街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带你避开大雨滂沱，给你最属意的因果，好如烟海的一抹。我总习惯带着宠物搬去大海，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心安自由自在，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遇到太慢失去的时候又太快，被拒见怪不怪，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之外。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给你摘下所有苹果，为你弹唱一首情歌，看草木间的零落。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掉一 色荒岛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带你避开大雨滂沱，给你亲手一探因果，好如烟海的一抹。 你和我和猫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哈。我们家的小狗狗曾经也是在我准备要出门打包好自己的西装打包好自己的皮鞋准备要精致出差的时候， 完了在你包上滚一滚， 哎，何止滚一滚，人家直接说带我走不走啊，不走哈，冲着行李箱就哗 哇、 哎、特别棒、啊、 哎，但是你真的还挺精致的、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你是一个精致的 boy， 因为不太多， 我从来没有在你身上看到狗毛， 哎，对，出门之前都得狠狠的滚一下， 所以其实还是挺精致的。 对，你们可知道这个柴犬掉毛是有多么的严重哈。好，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看到8398说了哈，上班的服装打扮应该和工作环境岗位等等相匹配， 没错， 起码都应该穿得干干净净的哈、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比较习惯一个办公室里面不会有太出挑的，太个性张扬的人。 没错，我就看到这一条我突然觉得有感触，他说过于精致超脱群众也不行，穿 Prada 啥的，我觉得他说的应该不是某一个品牌、他说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嘛，那个女王嘛，对不对，穿 Prada 女王，然后就里面每一套精致的不行，太出挑了，就跟要去 T 台一样。 没错， 如果你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每天也这么打扮，确实便会觉得你干什么，你是不是用心来好好工作 了，有点过 了， 真的是见过很多这样，就如果说大家都穿着西装来去上班的地方、您今天突然 你也不能背心裤衩，对， 这个也过分，对吧、但如果大家其实都很休闲放松，好比说我们办公室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些、然后您突然穿着极其精致的绅士装就出现了， 家要接活吗？ 今天是天桥风云吗？ 主持婚礼去了是不是？ 是去拜师去是吗？来段贯口听听，老派恋情孔令奇。 越想漫不边际 岁孔令吉的一首歌曲，叫做《老派恋情》，感情不需要多老派。着装的时候在里面提到的，都要打着西装领结啊，这个跟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恋人去吃饭。哎，这就好像说，看到电影跟电视剧里面，好像去到一些什么西餐厅之类的，哎，还要穿得非常的正式一样哈。 嗯， 好像想着只有这样，这一顿烛光晚餐才更有氛围， 匹配啊， 没错。 对，我们看到欢乐咖啡时光说了哈，男生不需要太打扮，嗯，上班的话，但是女生必须的，毕竟女为悦己者容嘛。 嗯， 但我觉得更多女性，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化妆可能是为了自己开心， 就是啊， 就自己练练手，自己看自己气色很好的样子，是不是心情也很好？ 就是越什么挤，是不是？单位你越谁去啊？ 对， 然后越完了以后，这么多年大家都是同事了，谁也不会天天见面说哟，你今天还是依旧那么好看。 不会， 我数数，我已经认识你过来上班十年多点了， 哎呦， 不太会啊。 我们认识2000多天了，是不是？ 对对对，更多的还是自己去洗手间洗手的时候照照镜子，哎。今天这画的真不错， 就开心那几秒。 哎，男生别说不需要太精致，但有精致的理由，是，但是我们可以给男生 custom 就是留一些余地啊。 嗯， 但是呢，相对来说保养还是要有的。你好比说，这边小沈 Berry 就提到了说，我日常啊，我洗脸都用洗面奶啊，我用这个爽肤水，我芦荟胶，我面膜，我还隔离霜。 嚯！ 别说我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没有经过太多的一些装饰，我也不画口红，我也不戴耳环，但是其实对于自己的皮肤也下了一些功夫。 Excuse me，小闪是个男生， 就是啊， 对， 所以我说男生嘛，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觉得他应该涂口红。 就我们不像女生一样需要有这些， 是， 对对对， 没错没错，对，小闪生活中非常精致的，因为有一次我和他一块儿去看电影去，组团看电影嘛，他正好坐我旁边，然后呢那天正好看你的婚礼，然后我就泪流满面的，他突然递来一张纸巾，那个纸巾是带有香味的，所以我就知道他是个精致挂的 boy。 又， 嗯， 哎，这很像我小时候， 是吧？ 啊，没错，就是身上一定要带着一包香香的纸巾啊。这个纸巾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正常纸巾用是一个， 是。 然后另外就是拿出一张来啊，比如说你坐在飞机上，不太空气不太流通的时候， 哎呦， 闻一闻，取悦一下自己啊。 想的还挺周全， 真是你经常看着都吓人那个画面，纸巾打开，展开了。躺在那儿敷在脸上睡觉， 有 你要稍微吹气起伏不大一点，人家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啊。刘凤瑶，感官先生， 那就忘了吧，忘了吧，忘就忘了吧，忘了吧，若马容易尴尬，那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马观花，左右上不下，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呜呜灯火 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有一个人形的我，嗯，半透明状在我脑底儿盘旋啊，在那儿飘，已经飞起来了。 对，就已经分裂出另外一个你在开始跳舞了， 灵魂出窍，嗯，太好听了。来，这样的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啊。有朋友就提到了说，我们继续把刚才看什么你的婚礼我的婚礼啊， 你的婚礼， 对，你的另外一班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说你看小沈贝尔很精致啊，那我可能太邋遢了，因为我当时坐在千纯的另外一边， 是 他在哭我在笑。 你在笑什么？ 你笑什么？ 对， 太香了这个纸巾。 主 要，啊，不是，啊， 主要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其实很走心，讲的是初恋嘛，啊，所以可能会勾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忆以及想象，很多的初恋到最后总是不好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代入感， 嗯 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 这个， 哦，她不能哭，因为她的老公坐她另一边， 为什么老公坐另外一边就不能哭了呢？ 老公不是初恋可能，哦，好吧，我们想太多了。 不，我还以为她不能哭， 嗯， 因为那天终于精致的狠狠的化了个妆。哭完了以后， 化妆花了， 灯一开，嚯，嗯，怎么了？这是两行黑色的泪水下来了啊！哎，是 Shivers， 这一次空降冠军的歌曲。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Mmm,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r,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Into the car, on the backseat in the moonlit dark. Wrap me up between your legs and arms. Ooh, I can get enough. 这是冠军歌曲，叫做 Shivers 颤抖， 太好听了，建议明天再给我播一遍。 哎，来自于黄老板，我们之后就长期把它续上，因为上一次播了现场版，他去这个音乐录影带大奖的时候进行的演出， 对， 录音室专辑版本听起来更加带感， 没错。 而且 MV 这一次拍摄也是就着他上一个 Bad Habits 之后同样的景别跟地点，啊，在那个类似于市场式的地方， 但是还是 假牙都卸了， 哦，假牙卸了哈， 对对对， 那行，那还是可以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你说他戴着那个假牙还挺恐怖的， 是。哎，我想问一下，真正

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 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瞌睡蜷缩在窗台一角，孤独夜空开放门，也手有捏脚，而你是否已准备好顺服生活的猫？ 你爱上了他尾巴会柔软肚皮，也得接受他高冷脾气同桌神秘，这就好似你 沦陷于谁没 恋爱本该是惬意又恰好的浪漫，就像与他躺在安稳的傍晚，可生活也总有些些不耐烦， 比如下班迎接你 涂鸦地板， 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 若你都没有办法把它照顾好，又凭什么叫嚣？要被谁知道？天荒地老。你爱上了他毛绒情绪柔软之余，也得接受他傲娇掀起一汪小雨，这就好似你钟情于谁不曾经意的亲昵，也得忍受他邋遢随意与奇怪的逻辑，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可生活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猫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满地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喵，恋爱本该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 就像台阶旁邂逅他的惊喜，可是我难免仓促而又预料的分离，哦哦哦，所以谈恋爱前不如先养只猫，好提前感受现实原本的样貌，满地心事打包收拾一屋牢骚， 再听他叫声 歌叫做谈恋爱前不如先养猫 哦， oh, 先有一只小动物陪伴一下， 看看大家有没有，对，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做话题， 没错， 看大家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喜好和话题。 嗯，就算以后另一半不让你养猫，那抱歉，我已经养上了。 对，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进入到今天中午有星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6，来看一看大家对于上班的时候需不需要打扮得很精致这一个话题有着什么样想说的。 我这边看到嘟嘟的留言，他说现在就一个口罩基本就解决问题了，上班也不用摘的。 对 对，很多女生觉得就是好像化妆不用化那么复杂了， 没错 啊，但如果你万一化的口红，你就很容易沾到这个 口罩上， 嗯， 而且现在口罩的选择也很多，带钻的，你知道吗？当然是水钻哈、啊。 嘿， 还有就是那个口罩，现在口罩不是不方便摘呀、啊？有时候你拿了就不知道放哪了，但有时候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还得再把它戴上， 嗯、 所以就有那个挂口罩的那个链子。 哎，我见过， 哎，弄的 还有人戴呢。 对对对，又弄得很精致，各种各样的，上面也可以镶水钻啊，镶那个什么水晶啊、 哦、 什么的。 还有带柳钉的啊， 戴 上以后全是大金属刺儿。 哦，那也酷。 这是要干嘛啊？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说，如果从防疫的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大家肯定还是最好就不戴这些装饰的口罩， 没错， 对不对？那些医用口罩达到一定级别的， 嗯， 我们去认可。但剩下就纯为了说稍微有一点影响，再装饰一下自己的话， 嗯， 那您随便去选择这一些 是， 但始终要知道就是选择它具体第一位是为了什么哈， 没错。 刚才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了说，我现在穿的这一身，给我们发来的照片 啊，纳进我心。 是就这么一身单位就走起了， 嗯，合适啊，我觉得 看起来很干净利落呀， 没错， 是不是？ 嗯， 然后 男孩就应该这么打扮。 解释了一下说为什么就是这么一身、 嗯、 这可是我瘦下来以后的样子、 嗯、 说之前是从200斤瘦下来的、 哦、 对不对？ 嗯， 对，以前200斤，我现在一般都运动风了，因为也习惯了说经常会做一些活动， 对、嗯、 那可能如果咱穿的合适的话、 嗯、 随时就可以开启， 是 今儿下了班没事跑着小颠儿的就回家了，没准这种感觉。 还有就比如中午吃完饭了，别人都休息了，你说哎其实我还有点精神头，然后我去单位的这个健身房走起， 嗯， 确实需要穿的就一定随时能够走进健身房能够动一动的那个装扮， 不然就很麻烦， 对， 老带着一包东西。对，我原来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是车上拎着单门一包东西，在过去的时候、 嗯、 每次可烦了， 嗯， 就想起来说我还要拎那一包，干脆今天不去了吧。 对对对 对， 给自己了一个借口啊，所以 为了方便 干脆这样，所以非得说自己穿一身再带一身，你大可不必、啊、来自于朱星杰，你大可 说是摔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蝼蚁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自己朝夕。 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出现那个静悄悄的仲夏夜，你的出现像精灵给我奇妙的位置，填补了看起漫长的空白夜，天真的以为你是我的全世界，后面的金光灿烈，精灵消失不见，我像个孤独患者，凤凰愈演愈烈，出现麻醉的酒雾，上班必经之路，失魂落魄等待你再次莅临光顾，我试图这麻木像是该有风度，删去肢体凝露，让我假装这样很酷，这段昏黄迷失在回忆里漫步，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和你相拥倾诉。夜晚最怕灯火阑珊处，红色感叹好替你陪我朝暮，朝朝又暮暮，麻木再麻木，心底的你仍是根深蒂固。你大可不必假装还神秘，坦诚地说是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蝼蚁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自己朝夕。 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想起才发现忘了你没有那么容易，思绪它奋不顾身地奔向你，你大可不必假装还神秘，坦诚地说是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是蝼蚁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自己朝夕。 Oh baby珍惜淅沥沥淹没爱的痕迹，心底怀念的方式是回忆。哦、你大可不必假装很神秘，坦诚地说是甩掉我没那么轻易。往后的余生里，你就是唯一不可替代。自从爱上了你，我像只蝼蚁已经不能自已，想陪你虚度再次自己朝夕。Oh baby， 你让我太着迷。 朋友留言说、我现在每周四每周六去学校上课，那我必须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 哎，为什么？ 出门必打扮。 哦， 不出门不打扮、我觉得一方面呢，肯定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老师还是学生啊， 是 那一定也是为了对方的一个尊重， 那是 对，让自己更这个有气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家，可能你看礼拜四礼拜六出门去学校，一周七减二，五天 都在家里啊， 不出门的话， 我天， 不打扮，你就这两天还不好好痛快一下。我觉得它里边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啊， 有可能，有可能，对， 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啊？ 我觉得所有的去到一个陌生的场合，可能都需要捯饬一下自己。但是有一个职业，我觉得也确实需要稍微的捯饬一下。你看这边悠悠就说了，他可能是个老师，他说用老师对生活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要感染学生的，而且如果打扮的比较干练的服装，也容易取得家长的信任。 是这样的，对。然后我就记得说，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位老师特别的雷厉风行，你基本上从他的着装， 对， 再之后从他的步伐，有些时候你就能看得出来说，嘿，这性格一定很叫煞力啊， 煞力，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总之就是雷厉风行啊， 对 对、 就踩着高跟鞋那个脚步声，那个急促的那个感觉，说啊，他来了，赶紧把那个小说藏起来， 哎，真是这样的，你平时干点啥事都得赶紧好中止，哎，认真坐直了准备学习哈、好，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我还记得，当时在所谓的听着英文歌教英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词儿叫做 dress up to the nines， 就穿的跟酒一样。这个意思就是把自己打扮的极其的精致，好像今天晚上要穿着燕尾服去参加什么样的一场活动一样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uit and tie， 西装和领结。幻想一下，你穿上西装领结，多么的精致的一个画面。 She does it. She's so fine tonight. And as long as I got my suit and tie, I won't leave it all on the floor tonight. And you got fixed up to the nine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All dressed up in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ressed in that dress I like. Love is swinging in the air tonigh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Let me get a good look at it. Ooh, so thick. Now I know why they call it a fatty. Now, so sick, got a hit and picked up a habit. That's alright, cause you're all mine. Oh, go on, show them who you call daddy. I guess they're just my cause, girl, they wish they had it.A classic, and you're all mine tonight. And as long as I got my suit and tie, I won't leave it all on the floor tonight. And you got fixed up to the nine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All dressed up in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ressed in that dress I like. Love is swinging in the air tonigh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Show you a few things. Out your seat, Hov. All black at the white shows. White shoes at the black shows. Green car for the Cuban links. Y'all sit back and enjoy the light show. Nothing exceeds like excess. Style guy, gal from hav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Is this what it's all about? I'm at the rest. The brunt, my rent, serving the guests. Years of distress, tears on the dress. Try to hide a face with some makeup sex. This is trouble season.Time for tuxedos for no reason. All saints for my angel. Alexander Wang too. Tight denim and some dunks. I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young, no papers, catch papers, get high, out Vegas. Sousa's on doubles, ain't looking for trouble. You just got good genes, so a d- trying to cuff you. Tell your mother that I love her, cause I love you. Tell your father we go father as a couple. They ain't lose a daughter, got a son. I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huh? As long as I got my suit and tie, I'ma leave it up on the floor tonight. Baby got fixed up to the nine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All dressed up in black and white, and you're dressed in that dress I like. Love is swinging in the air tonight.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Show you a few things about love. Let me show you a few things. Show you a few things about love. 这首歌的现场你会看到基本上每次贾斯汀·汀伯雷克Justin Timberlake 都会穿上笔挺的西装，然后系着领结，旁边还配上这样的一个很爵士的乐队，吹着小号，吹着萨克斯，跟他来进行伴奏，同样的着装，而且这个兜里面还有一个类似于手帕、丝巾， 我还以为小金粉呢。 哎，那个更休闲一些了。 现场的，对。 这一次同样的效果，唱着唱着跳着跳，然后突然就把这个丝巾甩出来。 哎呀，他好会搞这种小气氛、小惊喜。 然后这儿来一下，那儿来，哇，太棒了！一定要去，如果感兴趣，看一看那首歌的现场演出。 对， 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哦，没事，我突然跑了个神儿、 我这边看到红果的留言，他说我是爱美会穿。爱穿会打扮爱打扮的女人， 哎， 给你点赞， 有这样的自信。 是， 把照片发过来看一下啊。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我觉得有些时候也得分工作场合 啊、 人民教师打扮过于精致，有些时候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可能对于过于精致那一条线 是 设置的高低不一样，但我们相信说一定是打扮，但不像他说过于精致啊。 对，就不能太妖娆，对吧？我们可以穿正装。 对，一进屋门，那好，整个教室里边全是香水味儿，这也 不行。 哎，这可能就属于过分精致那一个范畴了，对吧？ 是。 当然，如果一进门，那全都是花露水的味儿，这可以，因为夏天蚊子多，帮同学们驱驱虫啊。 对， 来， 那你把花露水带来就更好了。 就咱俩嘛，是不是？ 对， 谁下来一接班，全都是风油精，真精致。 对，我们很精致。 没错。 这边看到用户1840的留言说，非常苦的工作，我这个工作每天穿着工作服，防静电的。白大褂确实容易把这个，如果太精致的妆容什么的，容易把这个衣服弄脏。对， 也没用，在里边闷着呢，你看得出来啥？除非你今天要接受采访了显得你从那里边出来以后，好，我们接受采访，咔一脱里边特精致的西装， 哎、嘿，可以， 你这简直就是叫詹姆斯邦啊，詹姆斯邦德呀、对不对？你没看那会儿全都是好多电影，什么憨豆特工， 对， 007啊，所有的这些 那个把大褂哇一撕，然后露出里面精致，那个真的很好看， 潜水出来或者到哪儿都是一撕燕尾服，是不是？ 那一瞬间的出场真的很震撼。 你也可以这么做到啊！来，这是听到一首歌曲，蔡依林《衣服占心术》。 什么的衣服看出个性的面目， T 恤是淳朴，皮像肉是动物，花一目黑小鬼好严肃，牛仔裤不拘束，黑花瓣垮裤抓又酷，人类是衣服动物， 衣服是心情 演出，约会穿的衣服 不在乎， 看着在不在乎、用裤好突兀、短裤好像做建筑，别犯技术错误，背心太过马虎，下一幕西装像在见客户、衣服是真心发术， 还不是对你 在 清楚我的衣服，你看不出短裙是快乐的舞步，我只为你特别的守住。你是一副动物， 一副心情 演出，心意外的解读。 蔡依林的一首《衣服占心术》哈，刚才朋友说詹姆斯邦是谁？哦，还真是，应该翻译过来叫詹姆斯邦德啊，对对对，然后詹士邦是港台那边的翻译方法， 嗯，哎， 中间就混了，詹士邦、詹姆斯邦德，哎，咱就直接 James Bond 行不行？能不能说邦 的？可以，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嗯， 刚才一下想到很多特工的影片，是不是？特工学院 啊， 还有什么？憨豆先生，对，憨豆特工刚才也提到了。 昨天我们还说有没有近期内你特别想重温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名单非常齐活了这两天。 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也提到关于精心打扮的事情，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上班的时候注意仪容仪表，其实它是一种工作状态。 哎，对， 这个升级的很棒哈。 是，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西装和领结多么精致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吴京万年不换的西装画面。 哎， 他确实那个照片定格在我们心里，彻底定型了那个感觉。 没错，真的是。还有朋友提到说，我这也四季定型呢，四季标配，四季 T 恤，因为车里有空调 啊， 早上稍微抹点护肤霜， 嗯， 也就得了。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那就是当然就是小蛙哥了哈。小蛙哥 很喜欢在死亡角度拍摄自己，不知道为啥 生生把蛙哥拍成了蛙叔， 但是给生活比了个心，是不是这样？ 没错，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同岁啊？ 应该是 这位叔叔哈， 他好像给我发过他的这个身份证照上面的这个年份，好像是88年左右。 哦，PS 技术不错哈。来，肖战余年。 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慢慢心喝醉，转眼间春去秋来，燕儿已南飞，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在梦里转了千百回，可落花无言，流离中年复细数着余年，纵然实在不想见，断了前缘，无悔无怨，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啼笑月影无眠，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纵然是划过千山凝入烽烟，你始终与我并肩。潮落又潮起，湮灭了余晖，写不

写轮的旋律，与彩云吊车的 R&B， 我也能把情歌唱得动听。 Yes， 多少次坠入谷底，我因你生气，为何你能让 rappers 变走心？ 我想变得深情，可唱不好转音。 I can sing like Justin Bieber， 我又在学钢琴。松马又何妨，朝朝暮暮是你，邂逅你是像宿命，回忆化成诗句，是对我重要的，让音符敲进心里，你能够梦到的都跟我有些关系，要么不写诗，永远如此的望着你，等到你、 yes. 想要每天清晨唱首歌送给你听，陪你数天上一闪亮晶晶，爱和有面满长路和温柔动人的你，我们就像是命中注定，让我做你的随身听，就算除了你没人听，我穿过大海和森林，你从里装满回忆，你藏在满天星光里，承认我也为你着迷，每朵云都消落不明，月亮也不见踪迹。 Piggy 这首歌叫做耳男，在耳边喃喃的对你说，今天打扮的还不错， 那是对你有意思呀，看来。 但是你吊牌忘了摘了， 真的够了。我这边看到有听友说哈，上班需要打扮精致吗？这句话题好像不适合我，因为我跟精致不搭边儿，但是歌还挺合适的。他好像是战战的粉丝，刚才有听到《余年》这首歌。 哦， 但是其实他也说了，你可以不精致嘛，对不对？他给我们提供的答案就是周末一般出门就刷个牙，我就出门了、 哎， 脸上也不抹什么水啊油啊的。我觉得女孩有时候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皮肤，不能太干， 对， 不容易起皱。 他可能就是最近戴口罩比较多，是不是、啊、 对，戴帽子还有 相对就 OK 了。然后还有这边依晨说，精致我可以学，但是做人前圣诞树这我没有兴趣。不会的，你放心，你真正打扮特别精致往前面一站，很多时候别人注意不太到的、你知道吧。 对，有时候只自己对自己的事儿最伤心，自己觉得老也过不去，其实别人早就往前走了。 真的，你买一件衣服、可能你真的是特别的喜欢，上面有一个精心的小设计、金色小链，这儿有个小扣、你觉得太棒了，满心欢喜的第一天，就今天同事最多，好朋友也都在，穿着去让大家看一看，结果发现一天饭也吃完了，天也聊完了，没一个人夸你这衣服一句， 没人发现。 对，直到最后你把它洗了，出了点事儿，别人说，哎，你这衣服之前那什么洗掉了，洗卷了吧，是不是缩水了？ 只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清凉，我看着湖面平平淡淡，好像还有艘小船，安安静静的，没人来打扰，这故事挺好。你掀起远方一脸海浪，慢慢靠近，要我陪你流浪，你坚定的模样，我放弃了抵抗。我可以陪你去流浪，也知道下场不怎么样，就快要厌 声人静了，反对的只剩下月亮，我会钻着小堂眺望你方向，快告诉我你在赶来的路上。 薛之谦的一首歌叫做《陪你去流浪》。 嗯，这边好像还有朋友脑补出了一个画面，说：“哎，你今天好精致，没看出来你还挺漂亮。”我别快别说话，借多少？ 都没看出来， 无事献殷勤哈。 没看出来你还挺漂亮，这句话你说得多伤人呢，对不对？ 对，其实在心里背后暗暗捅了你一刀。 那是打算借多少钱啊？ 绝对不借。对，这边看到时光雕刻也在说，上班需要精心打扮，这样自己从精气神和自信都是好的，心情也好，但要打扮得体，不要太化太浓的妆哈。 对，没错， 不要过度嘛。 还有朋友提到说，现在在单位基本上就是安排穿什么，让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嚯， 基本丧失了自我搭配和冷暖自知的功能。 让别人替你来感受一下，今天应该穿秋装还是夏装，就跟小时候我们穿校服一样哈，里面穿夏装短袖，外面穿什么秋季的长袖外套， 是 这种。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也就一样了，比如说有些穿制服的工作，它确实是你会发现，因为定制的那些衣服也都很舒服。 是， 也是懒得再换再倒腾什么了。后来发现出门就那一身，也就是里边说可能上班的时候就是一个衬衫， 对， 然后平时就 休闲的 T 恤了 啊。对， 哎、 是。这边还有生活新方式也说哈，上班其实就是有一些精神气儿就好了，没有必要过于精心的去装扮。 没错、啊，谁也不会真正在上班的时候靠一身衣服能抢了谁的光，是不是？ 对，不会那么较劲。 一杯，来自于吴莫愁，就叫做抢谁的光。你今儿穿那么光鲜亮丽干什么？ 伤心听雨是为镜子前穿马尾，整理好留言的欧德斯脸，来常常面对决，穿高跟鞋才想跟随，路多弯也不妥协，披上长安风衣，要把我的任性走出我的美丽，想是谁是谁的光，所 快退下啊啊，奋力快乐很悠扬。Won't stop, won't stop。披上战风衣，摇摆我的任性，走出我的美丽。将是谁是谁的光，所有眼神着迷，像个疯狂体，我的不可思议。将谁谁，将是谁是谁的光。 今天有一位抢了所有人的光， 真的，我们都没有料到，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生， 我也以为是。 其实刚才纳进我心之前，如果她不发照片，我也以为她是个女生，纳进我心嘛。今天让发现，其实泪落心田，我一直以为她是田姐儿，就是 田 哥。 对对对， 她发了一张说存货来了，嗯，戴着口罩。 很棒， 很棒，嗯，穿着一个休闲的外套， 很干净， 衬衫似的。 我知道今天我才。这个认真看了他的头像， 嗯， 因为我们这儿显示的特别小，也没法放大， 是的。 然后发现里边是一只妙蛙种子 啊！ 哎，我还要这样的话，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哪个女孩说你最喜欢的小精灵是什么？妙蛙种子，太奇怪了哈！还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叫做《时间的味道》。时光流逝，可能我们在对于精心打扮这一件事的时候，都会产生着一些变化。之前宝姐说50了， 嗯， 现在干净就行了， 是 没必要那么精致了哈。来。 某年某月某一秒，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格，回到你衣服棒球手套，我的初恋女孩养的猫，杂货店里珍宝， 这首来自于林志炫的歌曲叫做《时间的味道》哈，转眼之间这也是快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依旧是带着很强的制作的情绪在其中。 对 对，然后因为提到这个爸爸，或者说提到时间的流逝跟成长，家里人的一些关爱跟回忆， 嗯， 好像乡村音乐更加的合适。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的那些口琴啊，一些吉他的音效，都能够给人带来这种浓浓的这种思乡的情绪。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跟制作也是相得益彰，好听好听啊！ 是非常制作精良的一张专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边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熊猫聊天室看到一个今天的冠军， 哎，赢了。 确实很精致， 这是袜子吗、 啊、这是面罩吧， 开玩笑开玩 笑，对，就不需要再给自己捯饬了哈， 是特别像是不是骑车的时候、然后在头盔里边戴的那一层， 主要也是防晒吧， 哎，真棒、是不是啊？那你以后这自带熊猫眼特效是不是， 期待一下，给我们多来一份哈。 这谁啊？ 这是群主 哦，肥肥肥肥肥， 对， 看着表情， 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很多听友都在跟我们留言说，一定要精心打扮一下，一天心情都会很好、工作起来也会精力充沛哈。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话题就讨论到这儿吧。 好呀、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照片、然后也是解开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小疑惑。 对、 啊、 比如说纳金我心，他必须是个男生啊。纳金我心女朋友叫娜娜吗？ 有可能啊。娜娜阿森纳吗？不是啊。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然后明天我们继续 feel good 的歌单走起。 好 不好，可以先想一想想听的想听到哪首歌。 嗯， 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拜拜。 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伤心，我们总挽留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人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是。